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回到山下，唐三略微调整了一下，立刻向戴沐白点了点头。虎吼声在海神山脚下响起，拥有真正邪眸白虎增幅的戴沐白开始了攀登。一上来，他就用出了自己的第七魂技白虎真身，白色皮毛上附带着黑色纹路，此时的戴沐白已经变成了一头身长超过五米的巨大白虎。与他本体一样，他所化身的白虎真身也拥有着一双邪眸，七个魂环围绕在身上盘旋闪耀。尽管戴沐白没有像唐三那样获得十万年魂环，但也拼尽了全力获得的这第七魂环同样有着绝佳的品质。在武魂真身释放的同时，接连三道光芒从戴沐白身上亮起，白虎护身杖、白虎金刚变、白虎魔神变三大增幅技能同时出现，再加上武魂真身，这四重增幅已经将他此时的身体强度提升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境地。在七十级一档的强攻系魂师中，此时的戴沐白绝对算得上是其中翘楚。虎乃百兽之王，虽然他的攻击魂技并不多，反而是自身的增幅魂技占了大多数，但也就是因为这样，戴沐白本体的攻击才极为可怕，就算是唐三也绝不愿意与他肉搏。白色毛发在三大增幅技能的作用下已经变成了灿金色，巨大的白虎真身上充满了破坏性的爆炸式魂力。在唐三和宁荣荣的增幅下，戴沐白一头就钻进了海神之光中，开始了飞速的攀登。他攀登的速度比奥斯卡要快得多，巨大的白虎真身在攀登过程中不但没有丝毫停顿，而且还像是在持续加速。几乎只是几次呼吸的功夫，戴沐白就已经超过了五十级台阶，直到九十级台阶的位置他都没有片刻停顿。武魂真身的优势此刻就体现出来了。一百级台阶时，戴沐白才第一次出现了停顿，也是整个通关过程中唯一的一次停顿。震耳欲聋的虎啸声响起，虎掌坚定而沉稳地抬起落下，最后八级台阶一气呵成，丝毫没有先前奥斯卡那种滞涩的情况。黑色的光幕从戴沐白额头上喷吐而出，强烈的黑光普照。与奥斯卡一样，一道黑色光幕从额头黑色六芒星中冲出，瞬间破碎，再化为点点黑光重新融入戴沐白额头之内。强烈的金光从戴沐白全身爆发而出，白虎真身直立而起，在金光的包围下重新化为人形。同样的一级魂力奖励将他的魂力提升到了第72级。接下来的考验极为顺利，不论是朱竹清还是马红俊，身体素质都要强过奥斯卡。在奥斯卡的复制镜像肠与恢复大香肠的帮助下，在唐三的全程陪同与宁荣荣的增幅过程中，两人也都顺利地通过了考验。朱竹清更是直接突破瓶颈，魂力提升到了70级。不过不知为何，这一次海神斗罗波塞西却没有随着朱竹清的突破而出现。七人已过其四，就剩下宁荣荣、唐三和小五了，而最难通过的也正是他们三个人。宁荣荣的身体还不如奥斯卡，他也没有复制头骨，奥斯卡的复制镜像肠在他身上只能发挥出 70% 的魂技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宁荣荣必须要登上第136级台阶才算过关，唐三已经尝试过136级台阶的强度了，到了133级台阶的地方，压力会再次出现跳跃性的增长，以宁荣荣目前的实力是根本没可能通过的。宁荣荣的劣势不仅在于复制镜像肠会削弱的效果与他相对较差的身体状况，更在于他七宝琉璃塔武魂对自身不能增幅。虽然众人也想出了变通的方法，由奥斯卡吃下以宁荣荣鲜血为引制造的复制镜像肠对他进行增幅，但效果终究也只有 70% 而已。此消彼长之下，别说是136级台阶，就算是108级也根本无法完成。调息了整整一个时辰，唐三和宁荣荣同时睁开双眼，宁荣荣有些担忧地看向唐三。 三哥，这样做对你的消耗太大了，你 我们早就商议好了，不是吗？只有你们全部通过了考验，我才能全身心的去冲击。何况我在通关的时候也需要你的帮助。 蓉蓉，小三说的对，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你没机会的。你看我都不妒忌。 妒忌你一脸，我当蓉蓉像亲妹妹一样。 就是，以后你要是敢欺负我，就让三哥揍你。 奥斯卡看着两人一阵无语，他当然不会真的嫉妒，他们都了解唐三。唐三向奥斯卡点了点头，奥斯卡顿时收起脸上的嬉笑之色，取出了一根复制镜像肠，宁蓉蓉也同时取出了一根吃了下去。七宝琉璃塔出现在奥斯卡掌心之中，他的复制镜像肠是无法复制出九宝琉璃塔的。宁蓉蓉直接释放出了戴沐白的三大护体魂技，走到唐三背后半蹲下身体。唐三背起宁蓉蓉，双眸之中光芒吐露，双领域开启，闯入了海神之光的范围。他们早已商议好，想要让宁蓉蓉完成这一次考核，就必须有外力的帮助，而唐三无疑是最合适的一个。有了他的帮助，136级台阶对宁蓉蓉来说就不再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宁蓉蓉因为使用了奥斯卡的复制镜像肠，失去了使用自己九宝琉璃塔为唐三增幅的能力，只能伏在唐三的背上，凭借着戴沐白的魂技效果保护住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强度在众人当中是最差的一个，为了尽可能为唐三节省一些魂力，他在拼尽全力地释放着技能的力量。唐三攀登的速度非常快，脚下没有任何停顿，几乎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了100级台阶的地方。而到了这里，他的脚步却停了下来，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而是因为宁蓉蓉。虽然宁蓉蓉不像小五那样失去了灵魂，但是带着宁蓉蓉通过海神之光却要比带着小五更加困难，因为宁蓉蓉的身体素质和现在的小五本体来说有着极大的差距。唐三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背后的宁蓉蓉此时正在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他的汗水已经浸透了自己背后的衣襟，可就是这样，宁蓉蓉也没有任何表示。宁蓉蓉虽然不说，但唐三却不能不注意。他知道虽然在自己双领域和奥斯卡模拟的七宝琉璃塔增幅下，宁蓉蓉的身体还是有些承受不住压力了，这还是在过去一年中身处于海神之光的修炼，他自身抗压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之后的结果。否则的话，唐三踏上100级台阶时，就是宁蓉蓉身体彻底崩溃的一刻。深吸一口气，唐三身上蓝光大炽，辅助奥斯卡通关的吞噬金丝再次出现，将宁蓉蓉与他自己的身体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但是和辅助奥斯卡时相比，唐三此时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因为宁蓉蓉伏在他背后，他没有办法释放八蛛矛，因此他这吞噬金丝是直接通过蓝银皇与蓝银领域强行释放，自身的魂力消耗呈几何倍数的攀升。如果宁蓉蓉是被他抱在身前，当然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那却是绝对不可能的。倒不是怕奥斯卡嫉妒，而是因为海神之光中压力最强的就是正面，因此唐三只能选择多牺牲一些魂力来保护宁蓉蓉。吞噬金丝一出现，宁蓉蓉的喘息声顿时轻了许多，而唐三不但要用魂力帮他挡住正面的压力，还要承受着自身被抽取魂力的负荷。要知道现在的唐三可是没有七宝琉璃塔增幅的，也没有戴沐白那种强体魂技，这所有的负荷都要落在他自己身上。感受到宁蓉蓉已经可以承受，唐三继续向前，很快就冲上了八级台阶。宁蓉蓉的身体情况也着实令人担忧，她虽然咬牙苦忍不肯出声，可是她的身体却在压力下不断地颤抖着，伏在唐三背上，唐三又怎么会感觉不到呢？没有丝毫犹豫，唐三不断增加着吞噬金丝传递能量的速度，同时也将领域的能量尽可能地释放出来保护宁蓉蓉。可就是这样，当唐三攀升到120级台阶的时候，宁蓉蓉的身体还是有些承受不住了。唐三分明感觉到有一股温热的液体从宁蓉蓉口中流出，落在了自己背上。 这样不行， 还有过了133级台阶时，那最后三步的跳跃性增长后的压力，他绝对坚持不住。 尽管唐三对困难已经有了充分的估计，但宁荣荣的身体强度却比他估计中还是要差了些。暗叹一声，唐三做了他唯一的选择。蓝金色的光芒骤然变得强盛，宁荣荣只觉得一股沛然强大的生命气息泉水般涌入自己的身体。与此同时，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蓝金色，也包括唐三的身体。正是唐三施展出了他的蓝银真身，刹那间近乎实质般的蓝银领域将唐三与宁荣荣笼罩在了一个蓝金色的球体之中。虽然这样令唐三承受压力的面积更大，但也同样尽可能地保护住了宁荣荣。压力陡然一轻，宁荣荣的心却沉了下去。他当然知道施展武魂真身对于一名魂圣的魂力消耗有多大，更何况之前唐三还帮助其他人通关，魂力消耗也不小，绝非先前那一个时辰的休息就能够完全恢复的。 为了我，三哥承受了那么多，之后他还要带着小五一起冲击333级台阶啊。 100多级的台阶就如此恐怖了，那300多级的压力可想而知。就算唐三的魂力已经高达76级，那也是难以逾越的天堑。这一次唐三没有再停顿，径直上冲，直接跨越到了136级台阶的位置。冲过136级台阶的一瞬间，宁荣荣的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一道红光从他额头上射出，竟然冲破了保护在身体周围的蓝银领域。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